今天下午本市以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最高气温为33度左右，空气湿度大，体感温热，应减少户外活动时间，注意防暑降温。午后西部和北部地区有分散性阵雨，请注意防范。另外，本市目前处于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中，市民朋友尽量不要前往山区及浅山区游玩。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下午多云渐晴，西部北部地区有分散性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3度，最小相对湿度 50%。 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5度，最大相对湿度 90%。 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诵读小站。诵读小站，燕子去了，有再来的时候；杨柳枯了，有再。 在乌云和大海之间，海燕像黑色的闪电，在高 火柴的小女孩把手里的火柴一根接一根地擦亮了，因为她太想把奶奶留下了。 雪对风，晚照对晴空，蓝红对去燕，宿鸟对鸣虫。 一本好书，听三五知己读百家故事，一段声音诵世代经典，品万千滋味。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周六日下午2点，诵读小站，和你一起读书。 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是历史学家郑天挺先生1938年在西南联大担任总务长以及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副主任时所写的日记。日记记述了从1938年西南联合大学正式建校到1946年停办的整个艰苦卓绝的抗战时期，中国学人砥砺奋进、钻研学术、刚毅坚卓的过程。整整80年首度公开出版，也让我们通过日记去认识在战火纷飞的抗战岁月当中的那些人和那些事。今天的诵读小站和您一起解读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欢迎收听诵读小站，大家好，我是一丹。那今天为大家推荐的这本书叫做《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那在讲解这本书之前，我们先来听一段电影的片段。 我们不行去。 云南这里的条件什么都不能跟青城比，这一片校舍建铁皮顶太贵了，只能建茅草顶。 哎，我家长长得也太快了。 上周一，饲料和木料的价格已经上涨了80%。其实，就算我们一个铁皮顶都不建，全部建茅草顶，经费也不够，还得想点其他办法。 刚刚大家听到的这个片段来自于电影《无问西东》，这个片段放在了一开场，讲述的是西南联大在云南昆明建校址的这样一段往事。其实这一段往事在今天我为大家推荐的这套书叫做《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当中就有记载。西南联大建于1938年，应该说是中国教育史上灿若星河的一笔。一个在西南联大上学的学子可以享受到的待遇简直不可想象，比如说国学老师是沈从文，英语老师是李富宁，物理老师是吴有训，中国通史老师是吴晗，公共伦理学老师是冯友兰，数论老师是华罗庚。应该说刚刚所提到的那些大师，在日记当中我们都可以看到他的很多过往和一些有趣的经历。据说这一套日记从发现到最后的出版用了整整10多年的时间。那这本书能够面世也归功于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这位嘉宾，他就是来自于中华书局学术出版中心的主任于国林老师。欢迎您于老师。 谢谢大家。 刚刚其实提到了西南联大，其实郑天挺这个人物也是西南联大建校的时候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我们先为大家做个简单的介绍，郑天挺是何许人也。 郑天挺先生呢， 姓郑嘛，他说郑是福建的一个比较著名的姓，大家知道郑振铎啊。那郑振铎先生呢，虽然比郑天挺先生啊大一岁，但是他是郑天挺先生的侄儿，所以他是福建长乐人。那么郑天挺先生呢，他父亲啊当年是清朝光绪十六年的进士，曾经在北京做官，做过北京的奉天的学政，还做过呢大学堂的提调。其实大学堂提调呢，现在相当于北京大学的教务长。 哇！ 所以呢，郑先生跟北京大学还是渊源很深的。 嗯。 那么郑先生的母亲呢，也曾经当过北洋政府的高等女学堂的总教习，相当于总教官一样。所以呢，他们家族呢都是跟教育有关。那么郑先生的父亲跟蔡元培先生呢是举人呢是同一科的，所以呢应该说按古人来说呢，蔡元培呢是郑天先生的年伯，所以呢郑先生考入北京大学1917年的时候呢，蔡元培啊当校长。1920年郑天挺毕业于北大，后来到教育部当秘书。那么当时的教育部部长呢是蒋梦麟，我们知道蒋梦麟是一个重要的教育学家， 没错。 后来呢他蒋梦麟到1930年呢执掌北大当校长，所以呢把郑天挺呢带到了北大，仍旧当他的秘书。没过两年呢，因为郑天挺的出色的才干得到了大家的赏识，就出任北大秘书长。那么到了抗战1937年日本人打进来之后呢，北大很多还有南开啊或者清华的很多老师呢也都南迁，就奉教育部的命令呢在长沙组建临时大学，所以呢三校老师都往那儿迁。那么到了长沙之后呢，因为日本人又要攻打长沙，所以没办法，大家又得往西南部逃离，所以选择了昆明这么一个地方，大后方组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所以简称联大， 简称西南联大，再简称联大。当时联大呢有两个，一个呢是西北联大，一个是西南联大。西北联大呢到西安，西南联大呢在昆明。也是因为各个联大嘛，各个校友各个主张各个想法，教授与教授之间的关系有的时候也不能融洽，西北联大后来就解散了。那么这其中呢，郑天挺到了西南联大之后，最开始呢他还是想做一些学术研究的，因为他是搞明清史的。我们知道明清史当年的顶级大师是孟森先生，孟森先生的衣钵传人就是郑天挺先生，但是呢在了1940年抗战节节往里走，这样时候呢大家都要推举一个总务长，因为总务长是最难最难的，因为他要掌管一校的全部的事宜。大家呢一致推来推去，后来推举郑天挺出任联大总务长。但是郑先生呢一直推却，他说我这次南来呢一定要做学术，潜心学问。但是后来联大第二次校务会的时候，委派冯友来杨振声几个重要的学者和几个领导专门去郑天挺的住的地方，是敦请他出任联大总务长。当时郑天挺已经逃跑出去了，不愿意见他们。这个呢他们留了个条叫斯人不出如苍生河，就是你不出来我们这些人怎么办呢，不得已的情况下他就出任了联大总务长。 对，在这样一个关键的也是比较艰难的时刻呼之欲出，然后也是临危受命哈。我们都知道西南联大它的地位哈，曾经有很多学术界的人认为它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个奇迹，促进和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人才。那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郑天挺也是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那我特别想问问于老师，当时是怎么发现到他的这个日记的，又是怎样进行出版的？我听说好像用了十几年的时间。 那么我个人呢对近代学者的日记啊特别感兴趣，包括顾颉刚日记，这个我们大陆那个版也是我这儿出版的，其他的像北大的朱熹竹他们的日记。那么郑天挺日记呢，其实也是很机缘巧合的。我们知道2005年的时候呢，这著名的历史学家何炳棣先生出版了一本书叫读史阅世六十年，就对自己的六十年的学术生涯呀进行了一个回忆录。那么这本书出版之后呢，我看到了翻阅过程中呢发现他其中讲到他在西南联大读书的时候呀，讲到了郑天挺先生，记载了跟郑天挺之间的交往。那么这个他寄给了郑天挺的儿子看，郑克成先生呢就把 郑天鼎先生的日记啊，复印了几页寄给了何炳帝、 嗯、 因为郑天鼎先生跟何炳帝这些关系啊非常好，那么何炳帝看到之后呢非常感动，在出书的时候呢不把这一页的日记啊他就是放进去了作为一个插页。我读书的时候呢看到这个插页，其实我很激动，我突然发现郑天鼎有西南联大日记保存下来。 嗯， 之后呢跟郑天鼎的孩子郑克成先生呢打了个电话问一下，他说这个日记啊都保存着呢，还都在西南联大的八年啊，是抗在后方他们那么艰苦的条件下能够坚持下来，当然我们现在很多回忆文章也很多，研究著作也很多、 嗯、 那么真实的历史会怎么样，但我就呢跟他们希望能够出版。家属呢其实也是 一开始同意吗？ 一开始是不同意的。 嗯， 他呢孩子呢，他这个郑克成先生是也是搞历史研究的，他是比较支持的。他说史料嘛，嗯、给大家研究的很好的。但是有几个孩子呢，觉得这毕竟是、父亲一个人的记载，他个人的一些内容并不一定 比较私密性。 哎，他比如说知道了一些人物、嗯，他们也翻过，比如说里面的罗长培先生啊，是郑先生的好朋友，同年同月同日生的，也是北大的教授。 嗯、 还有闻一多先生， 嗯、 这一些记载的里面。他有的可能有点微词啊，或者有点记录的内容可能现在别人不愿意看到啊，他们跟闻一多罗长培先生他们的孩子也都从小有的是一起长大的，也都认识很熟、 嗯、 如果出版了之后人家会有意见，你看你爸爸当年你看把我父亲写的多坏、嗯、啊，这种他一当时的一句话你都写出来、 嗯、 你说这情何以堪呢。在这里面还有一些西南联大曾经出现过一个贪污的事件、 嗯、 因为郑天鼎主管那个会计科、 嗯、 那个会计部呢有一个贪污的事件，那么如果说这个会计科的孩子如果看到了啊，我父亲当年贪污，你花两个多月记载这个整个的事情，他们会有意见，所以家属呢还是从这方面呢有点担心。那我们说呢，这个历史毕竟是历史，对吧？他也不是说他虚构的，或者是莫名的给你造假的、嗯。 我听说好像你用了大概十年的时间来说通他们， 联系差不多十年、十一二年吧。他们每年就是春节的时候呢，他们四个孩子会见一次面。见一次面呢，我每次就春节之前呢，必须要给他们打电话的。你们见面的时候呢，一定要商量商量这个能不能出，一定要四个人一起达成意见呢才能出的。那么春节之后呢，我一般会正月十五左右会跟他们联系一下，我说讨论怎么样了。 嗯 啊，之后这样呢，连续了十二年。 哇， 那终于呢是在后来是同意了。同意了之后，因为他们也考虑到马上西南联大建校80周年、 嗯、 是个比较重要的日子，那个资料能够公布呢，因为很多当事人现在都已经过去了，再不抢救这些资料啊，把这些资料公布出来呢啊，这个以后他们这一代如果再走了的话，这批资料的以后又不知道会什么情况。 嗯， 所以家属通过这个呢还是授权我这儿来给整理出版了。 当时这十几年的这个等待的过程当中，有没有想过放弃？可能哎呀，我都已经说了这么多年了，他可能还是不同意，那说明就是出不了。 啊，没有，我这个工作到现在也18年了吧。 嗯， 我的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能够长时间的坚持做一件事。 嗯， 现在还有一个比现在还要长的没有出版的是05年开始做的，也有一个、嗯、现在还在做。 应该说是于老师用了十几年的心血，把这些资料带给大家面试哈，让更多的人去了解那段历史。刚刚您也说到了，其实它是有现实意义的。我们也很好奇哈，日记里到底写了什么？对于我们现代人去关照现实有怎样的意义？有没有让您印象特别深刻的？ 对，这有一些啊，比如说我刚才说到我们的很多研究啊，很多回忆啊，包括现在介绍西南联大呀、啊，都是从一些回忆的文章， 嗯、 或者别人口述的文章。那么这个经过了历史的时间的过程呢，很多记忆未必是深刻的、 嗯、 很多内容未必是真实的，也许有张冠李戴之可能。那么我说这个西南联大的日记呢，它就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真实的啊，那八年的整个生活的过程。著名历史学家呢，顾颉刚先生的一个学术观点是很有名的。他说，陈累的造成的中国古史、 嗯， 其实从这一点来说呢，弄在西南联大上呢也是一样的。我们现在读很多有关的文章呢，很多内容也是层层相因，好像东抄来西抄去，没有一些特别精彩之处。讲的内容呢，也都是大家啊、你只要看过几本，大家都耳熟能详了。但真正的他的整个的过程，他每一天是怎么过的，他们碰上的问题有哪些？啊，他们那个知识分子在这么艰苦作业条件下，怎么一天天 撑过来的，真是苦撑过来的。我们说必须要走到历史的情境之中。那么通过这个日记，日记是真实的记载了当时的一个情况，走进这本日记就走进了当年烽火连天的大后方，大后方他们败学的整个过程。 其实在1938年到1946年这几年应该是烽火连天的岁月，在这过程当中到底办学有多么的艰苦，多么的辛苦，实际上在郑天挺的日记当中是真真切切的描写到了就这些困难。还是请于老师给我们简单讲一讲当年他们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 校舍呢，咱们说看过电影无问西东呢，就能知道当时的一些建造校舍的情况，都是外面下大雨啊，里面落下小雨的，所以呢这个也都是平房。 雨季就要来了， 我们呢要适当的选择它的 Q 地址。 Q 地址是正极电荷产生的电流呢在球面上相互的抵消， P 是球面上的任意点。 刚刚的这个片段呢，是来自于电影《无问西东》当中的一段西南联大教授正在上课的这样一个片段。我相信大家对这个片段应该非常的有印象，因为当时外面下着特别大的雨，但是他们的整个屋顶都是用铁皮遮盖的，就是外面下大雨，里面下小雨，然后教授的话大家听不见了，最后教授就在黑板上写了四个字，叫做静坐听雨。那其实像这样的一些场景，其实在郑天挺的日记当中您特别加了一些照片，照片里有很多的对于当时原貌的一些记录。 那么照片里面呢，我们显示那时候的学生呢，这个凳子啊和椅子啊都很低矮，都很条件很艰苦。那么宿舍呢，郑天挺先生日记呢专门有相关的记载，因为他们去视察，比如说女生宿舍，女生宿舍呢是几个人一间啊，因为那时候能读得起书的女生呢应该都是家庭条件还是不错的，所以呢他说哎呀热水壶啊都是一人有一个的基本上。而到男生宿舍就不一样了，男生宿舍有的时候一个宿舍里啊有一二十个人，甚至二三十个人啊，这个一间屋子里容纳很多人。而暖壶呢是有的绝大部分男生宿舍的暖壶呢只有两三个三四个，他不能说每个人都有啊。所以那时候学生也很穷，学生有时候经常要用助学金啊，学校要给他们配发一些助学金，他们或者带学金给他们借点钱给他们才能生活。那么对于老师来说呢，从38年到42年左右呢都还不错，因为工资啊都能有所保障。但这个工资保障呢也是我们说郑天挺日记里我们能够读到最多的，是他经常去银行借钱，借钱给教授们发工资发福利。 那个时候银行能借出钱来？ 他能借出钱来。当时那个开的情况呢是教育部给的钱呢会晚一点，所以呢他要提前发了之后呢，教育部的钱到了之后呢再去还银行。他每个月都要跑银行，跑一两家银行，两三家银行去筹款。所以在慢慢到43年以后呢，这个物价慢慢上涨，涨到有时候不能再涨的程度。你比如说在43年的3月17号呀，这个郑天挺日记里讲到了，他说他拿自己的一些棉袍啊，他还是西南联大总务长呢，各好像好几个官职在身上呢，他还是一个人生活。他说自己啊有一件棉袍啊，托个罗庸的夫人去帮他修理。他说自己到了昆明啊5年以来呢没有买过一件新衣服，这个领子啊袖口都破了。他说每天都在学校，大家都很穷，所以呢也无所谓了。但是明天我要到重庆去，重庆当时陪都嘛，他说必须得缝缝补补了，不然的话没法拴出去了。同一年的你看5月18号，他在日记里又讲到了，说近来呢市场价格大，物价呢大面积上涨，情形呢异常的险恶。这6年来呢，一起来到昆明的一些教授同仁啊，他们的随身衣物呢都变卖一空了，现在状况呢已经临近崩溃了，前途呢难以设想。我们都知道里面记载了陈雪平先生呢卖过2次东西，一次呢他有一件高级的衣服卖了10000多块钱，之后呢请这帮穷教授大家改善一下伙食搓一顿。一次呢他把自己的家里的字画在那也卖了一次，卖了之后呢也请大家改善一下伙食。所以在这种状况下呢，大家都穷到什么程度呢， 吃不上饭的情况还在想着教学。

好，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一段是来自于电影《无问西东》当中的一个跑警报的片段。其实这个跑警报在今天我们所聊的这本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当中是出现频率最高的一件事情。 郑先生的日记里头呢，有大面积的地方记到啊，这个日本的飞机啊来轰炸的这个每天的记载，甚至有的时候记得这个飞机从哪个方向来，有多少架，在哪个地方投弹，以及整个街道人员死伤情况都有记载。啊，那么汪曾祺先生呢，我们说求学于西南联大的汪曾祺先生啊，在1984年曾经写过一篇关于跑警报的一篇记载，一篇散文。他是说这个中国人体现了一些不在乎的一些精神啊，就是日本人来了啊，我们其实是不在乎的。他这里面呢提到了当时的几个对联，一个叫烈爱三角，人生几何。什么意思呢？就是比如说学生跑吧，学生平时谈恋爱机会很少，男女生之间可能还有一点不是很熟啊，但是跑警报的时候大家都要，警报一响呢，他要往外跑，往城外跑。之后在过程中呢，互相帮持啊，互相扶持啊，这样就出现了可能，哎，今天我有机会跟女同学接触了，跟男同学接触了，那样哎，跟你谈个恋爱或者讲讲话呀。明天跑的时候呢，可能是另外一个人了啊，所以说恋爱三角啊，三角恋。但人生几何呢？你这个炮弹什么时候下来不知道，一旦下来炸了死掉了，人生几何啊，谁也不确定。那还有一个对联叫借机而坐，入土为安。开到飞机哦，马上就跑了，就借机而坐，还被炸死了，入土为安。这有其中一种调笑的话语。他呢也还有体现了我们散文学家的浪漫主义色彩。 对， 其实真正的跑警报在郑天挺的日记里呢记载的很多很多。他每一次只要有警报来呢，他都会有记载。其实当时跑警报是有一个口语的啊，就一个很好的口语。预行警报，穿衣戴帽。就是预行警报拉响了，大家衣服帽子都戴好，要准备，就是 就是一个口诀。 那个呢，空袭警报，出门就跑。空袭警报拉响了，就马上就撒开腿就拉从门里跑出去。紧急警报，心惊肉跳。紧急警报，飞机马上就到了，有可能就马上就投弹。这个时候呢，大家心惊肉跳，是不是要下来了？解除警报，哈哈大笑。郑天挺的日记呢有大幅度记载，他哪天哪月几点几分啊，飞机来了，之后呢往哪儿跑，跑到什么程度，每次都跑都要跑一二十里地呢，跑到郊外野地里山岗上，一般都是在坟堆边，有的时候很辛苦，这一早晨9点钟就跑了，跑了都下午5、6点才回来，中午也没带吃的，有时候下雨就喝点雨水啊，非常艰苦的啊，这个记载了有100多次整个的这些过程。 1940年10月7日，阴历9月初7日，晴，6时半起，7时半入校致事，谈至11时50分，忽闻空袭警报声，短而微，颇不似，于即换鞋，既换鞋而警报声息，方以为意，哄传有预报矣，即进餐，未毕，警报作，10:12:15。乃寻田藤向港头村而进，达小马村，登松堤而行。12:55，闻机枪声，知敌机至，即下堤。西壕内下有积水，又进公路，复转而下堤之东，仰卧田埂，方卧壁仰视，而25架飞机经余身向东北进，形如燕猎，白若鸽翔，忽一白圈自机身而下。若片云一朵，徐徐冉冉，若行若止，余谓炸弹下，公三未飞也，乃云耳。未几，俱响数声，不知所至，疑为高射炮。而敌机以东北去甚远，机既东北行，又转而东南，炸弹声大作，似在乌加坝飞机也。少顷，机声渐远，余等登堤北行，未以军人所阻。以为敌机未远，或更有来者，不易起行，其言甚是，复择地而下，立堤旁，距公路亦甚近，见城内火起，先为黄灰烟雾，即为浓黑烟，又即则白烟，或谓在城西南，不能确辨其方位。少顷，复登堤北行，至港头村，将近20矣，30后归。50许抵校，知城西南纺织厂被毁，城内无恙，70归。 今日行路不加于平时，而足疲甚，卧地必积食，疏葱聚，而心境甚安泰，无丝毫畏惧意，时时就寝。 有的时候呢，也体现他们的大无畏精神。《正经点子》里面记载了一次生病啊，很重要的一次病，他走不动，走不动呢，躺在卧在床上，卧在床上，警报拉响了。这个时候他跑不动，那他的几个朋友应该跑了呀。他的好朋友罗昌培，同年同日生的，坐下来说：“你不走，我也不走，我陪着你。”啊，他就是可能说同年同月同日死都有可能。还有一次呢，警报有了，但是郑天挺没有听见，别的老师听见了。郑天挺拿着个书包啊，就拿着个教案要去上课了。他几个同事就劝阻他说：“哎，现在警报拉响了，你不要去了，我们还是去跑吧。”郑天挺说：“哎呀，不去啊，我就没听见呢。”就他就坚持去上课。他一带到课堂，发现学生都在。他这个时候有个感慨，他说：“我如果跑了，我何以对学生呢？我作为老师，我提前去跑了，学生主要等着上课。”所以说这种状况来说呢，当时哎，的确是真实的出现的。 所以其实我们感受到了啊，这些教育工作者真的是置生死于度外，既苦中作乐，同时对于教育是有自己坚守的。那我也很想问于老师，你有没有在整理这个日记的过程当中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那么艰苦还要去办教育、搞教学？他们坚守的又是什么？ 当时的情况来说呢，教育救国，因为华北容不下一项课桌，所以在三校在西南联大的时候呢，其实知识分子的心里是教育救国这个心是不泯灭的，大家是还是勤群激奋，以能够为家国培养下一代人才，包括后来的我们说西南联大培养出了那么多的优秀的学者，诺贝尔奖获得者以及两院院士，那么多都是他们那一代人付出啊，为之报复国为国献身的那种思想啊体现出来的。 其实这本书不仅给我们带来了当时那个艰苦卓绝的战火纷飞的年代，教育和办学是多么的艰苦之外，还带来了很多名人的奇闻异事，比如说我们非常熟悉的金岳霖和林徽因。 这个像金岳霖和林徽因，他们是在那个乡下跟傅斯年啊，他们在一起。这个郑天挺先生呢，跟傅斯年关系啊特别好。郑天挺先生在昆明的时候呢，经常啊在周末呀或者节假日啊、过年啊啊，经常到乡下到那个傅斯年家里去就做客。有的时候呢，探讨一些工作；有的时候呢，去散散心。傅斯年的太太呢，做的炸酱面特别好吃。那么在傅斯年家里吃好了饭呢，他们有的时候在村子里去散散步。那么有一次呢，我们看到他的日记里是这么记载的：他说跟傅斯年和汤用彤两个人呢，啊，吃好了饭，到响应寺呢去看玉兰花。看到开完玉兰花呢，又到环着村中的小树林里啊去散步，遇见了金岳霖和林徽因。你说这个我们很有遐想，对吧？恰恰这个时候呢，梁思成不在那个地方，他去这四川去调查去了。对 、这是一些特别有趣的小事儿哈。除了金岳霖、林徽因啊，还有一些人其实是，应该说在中国的教育史上非常有重要意义的一些人。其实，在郑天挺的日记当中是有很多记载的， 比如像对陈寅恪的记载。陈寅恪当年也是在西南联大当老师的，后来为什么不在西南联大了，又去岭南大学了，去香港大学了，这里头啊，也有一些原因。那包括钱穆先生，我们知道他在西南联大时期写出了国史大纲啊，他当时的一些想法，他当时的一些救国的一些思想啊，他也是体现了。 没错，其实这本书当中还提到了一个人物，这就是文学大师冰心。小时候我们就读冰心的小桔灯，但是其实在郑天挺的书中，他记述的冰心可能跟我们之前所认识的冰心还有很多的不同之处，所以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冰心虽做了参政，招待朋友还是照常的殷勤，他的身体比在呈贡时稍微轻简了一些，可是精神老是那么兴奋着，尤其在剪竹清谈的时候，他总是娓娓不休的越说越高兴。乾卢小而惊讶，面对着嘉陵江，老远地望见星罗棋布的几堆房子，那便是沙坪坝和瓷器口。兔山和云顶在他左右屏蔽着，一片浓绿的中间常常映衬着一块块的灰白，那便是阔人们预备消夏或疏散的别墅。房后面还可以看得见高垫子的市集，